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是6月7号了，那距离这一场119，一开始是最初的死亡人数是119啊，因此很容易记吉林，发生在吉林省德惠市的这场宝源风琴业公司的大火呢，最新的人数是120人死亡，119是火警的人数，120是救护车的人数，在目前这个阶段应该是救护车比火警比这个救火车更加需要一点。那我们先来为大家更新一下这一场大火的一个最新的情况。我刚才说了，截至6月6号死亡人数是120人，受伤77人。那么这场大火发生的原因呢，目前得到的消息只是说因为一个液氨的爆炸，这是一个勤业的公司。那大家说这个液氨为什么会造成在三分钟之内一个车间啊就迅速的被席卷，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伤亡呢？有专家就出来解释说，这个液氨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受到高温或者受到撞击的情况下，都可能造成，它的原话是像原子弹一样的爆炸威力，因此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伤亡。但是我想光有这个液氨是不够的，关键还是里面有那一扇扇打不开的门。 其实这个事故的原因呢，坊间很多的版本，但现在为止呢，确定的倒是因为液氨爆炸在先还是起火在先，其实还有待确定。但是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安全生产一定是有非常严重的漏洞。就比如说，为什么这么扇门只留了一扇逃生门供大家逃生，而且它这个三分钟之内就整个的车间全部烧遍，只有一扇门，你想几百个工人在里面做工，大家浓烟滚滚，根本就看不到前路，然后只能 是 凭着感觉。 当时应该现场是有超过200人。 对，只能是凭着感觉，我大概知道平常哪一扇门是开在什么样的方向。平常这扇门呢，为了防止我们去上厕所，它是关闭的，我从这儿逃。但是我逃的时候，几百人涌向一个出口，可想而知。当时我看到有幸存者回忆到，他说我跑的过程当中，我鞋也丢了，我什么东西也被人踩走了，但是没有办法，我逃生最主要，我逃出来了。我活下来了，但是我们看到更多悲情的故事是怎么样呢？有母女阴阳相隔的，有夫妻阴阳相隔的，就是因为这一道逃生门，因为这三分钟的大火瞬间吞噬了119人的生命。后来是有一人是在这个救火的过程，在这个送往医院救助的过程当中无效去世的。 所以现在是120人啊，这以任何的标准，全世界的标准，不管是中国的标准还是外国的标准，都是一起特大的灾难了。因此新华社的微博在当天的这个事件处理之后呢，就事件发生之后呢，就有这么一句话印象让大家都非常深刻，为什么每场大火都有那么一扇打不开的逃生门。 确实， 这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在火灾当中经常出现的事情。每次逃生门在平时大家不要小看它，这一扇扇的门可能你平时也不是很注意它到底是关了还是开了，在真正有火警的时候，这一扇门它是开着还是关着，它是不是被上了锁，这就是生跟死的区别。 现在大家关心可能有几大方面，第一个就是事故原因， 是 第二个呢是谁来问责，谁来负责。 对， 目前呢是关于这个宝源峰的勤业公司呢的几个负责人是被控制， 董事长和总经理被刑拘， 没错，但是官员目前还没有听到谁是被这个处分或者是停职或更加的严重的惩罚，可能还要等这个事故调查原因整个的调查报告出来之后，这个时候定罪可能也不为过。第三个就是他整个的安全生产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重大的漏洞和哪些教训马上可以吸取的， 具体的原因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但是定调哈，这个调子已经是看得到了。在国务院吉林宝源峰大火事故调查组呢，在6月6号举行首次全体会议，是指出经过初步调查，宝源峰呢在安全生产管理上极为混乱，缺乏相关的规章制度，而且平时没有进行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教育，在发生事故时紧急疏散不力，车间安全出口不畅等问题突出。这个我看到有一个记者的连线画面是非常的讽刺，在宝源峰这个 禽类加工厂的外面就有那么一个横幅，上面写着做好防火安全教育。 嗯， 这个和后面那个烧的漆黑的厂房啊相应在一起，是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讽刺。 对，但是我看到有幸存者也是记者问到，他说平常你们有这个消防的演练吗？或者说这个消防的检查公司是怎么应对的？他说一碰上这样的消防检查公司的方法就是给大家放假， 就不来 不来。然后你可以想象，这个更多的可能有很多的这个猫腻啊，这个黑洞啊，尽管发挥想象力吧。 为什么锁这扇门？现在很多人都质疑这一点。那根据有一些这宝源峰的工人的自己的说法，主要是为了防止工人在上班的时候开小差。不管你是去 上厕所 还是去别的车间去找人聊天， 嗯， 都是被公司不允许的，不准你在这个工作时间在厂里面瞎晃悠。 嗯， 很多工人就说啊，这个厂里的规定非常严，而且呢，如果你出现了这样问题的话，就会罚钱。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规定。 上厕所超过10分钟，罚10块钱；干错任何事都得罚款，罚到你服为止。这就是这家公司的惩罚机制。 嗯， 大家都说，你看，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的监狱工厂， 嗯， 封闭式管理，甚至是有点 军事 化 管理 的感觉。你看这样的管理方式， 军事化管理，我还比较怀疑他。我怀疑这个军队里面有没有这样奴隶化的怀疑，这更像是一个奴隶工厂。那有工人就说，在吉林这个德惠这个地方，德惠镇，工人呢每天早上4点半就要坐上这个班车去工厂，基本上车间到上班的时间就要锁门，你迟到了就会被锁在外头，就进不去工厂，然后这一天就要算旷工。那这个工厂的工人待遇如何呢？大家觉得，诶，有这么严格的规定啊，那应该是待遇是不是稍微好一点呢？可能在吉林，在东北，可能还算是不错。我们看到，说每个月工资是2000多，你如果玩了命的加班呢，可以拿到3400块钱， 嗯， 这是一个工厂的待遇。但是大家就在这样一种非常严苛的一个工作环境下，最后在这一场火当中啊，是120人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嗯，那其实现在很多的网友他们表示很疑惑的地方还在哪儿呢？说，哎，既然事故原因仍然没有确定，怎么就刑拘这个企业主了呢？你是根据什么样的罪名给他定罪的？ 是。 好，结果呢，就有新闻网站的编辑，然后他们就去打电话，他说呢，我先去找到这个吉林省政府，然后后来又找到吉林公安。就打了吉林省公安，他们不是在微博上发布了消息吗？然后就问到，他说我不了解情况，结果人家说你不了解情况你就发微博说他们已经被刑事拘留，企业账号已经被查封了。好，结果那个编辑呢吃了第一个闭门羹之后，结果又去打到那个长春的公安局的总机，人家又给他扔到法制处，他说你应该是打110去，不要找我们，他说我们这儿是公安系统老大，电话他最全，你打到那个什么报警电话就完了。结果人家打到110，又没有人接，没人接之后呢，他又拿到长春这个新闻发言部门电话，也一直没法接通。总之就是绕来绕去的，最后呢，发现网上他有一个原因说，根据这个媒体的公开报道啊，企业责任人应该是触犯了消防法和安全生产法，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这两个呢都算是过失罪，情节特别恶劣，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让很多的新闻工作者媒体人疑惑的是，为什么就纷纷一个人都没有出来交代他们这个罪行是怎么判定的，为什么现在就给他拘捕了控制了，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没有人给你作答，大家挺不服气的。 一方面所有受害者的这个家属，遇难者的家属，包括公众的情绪，相信是充满了愤怒，大家非常希望能够看到有人为此而负责，需要这个责任得到追究。另外一方面，不是随便找两个冤大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像这样的语言，我们在类似的安全生产事故中经常看到， 没错， 事故相关责任人已经被控制，这个警方第一时间都会去找，哎，总经理、董事长、银行的账号，那么大家会觉得，的确这些人是负有责任，但是他们究竟是不是承担了这个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者说是不是还有别的人也应该承担其他的责任，比如说他的上级的监管的责任，乃至在这个当地政府的一个所谓政治责任，这个就是现在大家 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在昨天有一个新闻发布会，这个新闻发布会呢是事故发生以来第一次新闻发布会，这个新闻发布会持续了多少时间？4分钟。在这个四分钟的长春市的新闻发布会上呢，这个长春市的市长哈江春莹就做了检查。这个检查在中国的政治语言里面就相当于是道歉的这个意思。省长巴音朝鲁啊也是做了道歉。同时呢，在吉林的事发地德惠镇也召开了一个发布会。这个发布会的这个调子呢就有一点不一样，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向大家解释了展开的这个救援工作啊，比如说有这个现在其他安器官的处置情况，火场现 这个当然也非常重要， 火场当然很重要，主要呢是他对社会各界伸出了援手表示感谢，主要的时间呢花在了感谢的部分。好，首先感谢这个这个医务人员哈，认为医务人员紧张，原话是紧张忙碌夜以继日的工作做出巨大牺牲。对此呢，这个吉林省卫生厅长呢表示骄傲。接下来呢还说长春市的救护车在40分钟之内就赶到事故现场，有多么不容易，他自己也只是在早上8点钟到达现场。说到这里就大家就觉得味道有点怪了。 对。 啊， 你 这个。你 说这什么时候你是不是、 啊、这个一小时的时间用来表达自己的骄傲， 非得在这个时候来歌功颂德一下、啊、你说医务人员当然是我们对他表示敬意了、啊。当然你说发生这么大一个灾害，大家是非常辛苦的忙碌着。但是会不会想，哎，这不是大家的本职工作吗？ 你 说 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 对，我感谢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东西、啊、但是需不需要把最多的篇幅和最多的焦点放在这些身上、啊、我们最关心目前救援怎么样，还有没有人没有救出来的， 是 善后情况做得怎么样、你的这个尸体认领情况有没有人还在失踪的过程当中，目前核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还有说最主要事故是责任人应该到谁、你的教训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是封闭的、消防安检有没有做到位，这些才是问题的最根本吧。 还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哎，这个遇难者的名单哎，是不是能够公布一下。在这些问题其实我想任何一个正常的记者都会想去问，因此在长春市的这四分钟的记者会之后呢，就记者是不断的追问哈，他说是一场新闻发布会，但是似乎只是发布而已，跟新闻没有什么关系，好，只是一个宣布会。那么记者就当然得问这个问题，追着这个长春市政府的一个这个秘书长哈，问了说几层楼，这个市长秘书长啊是一句话都没有办法回答。我不知道他是不愿意回答呢，还是没有情况呢，还是有其他的什么考虑， 情况不了解暂时啊、好，三地话新闻今天我们说到是6月3号清晨发生在吉林德惠这个非常大的一场大火，是13年来内地遇难人数最多的火灾， 120人丧生。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关注到发生在6月3号的这一起造成目前为止120人丧生的吉林省宝源峰勤业公司的特大安全生产的事故，一场大火。我当天是注意到所有的国际媒体也都是以一个中国大火的标题进行了一个报道， 是， 而且它配的这个副标题啊，我们在内地的很多报章上看到它强调是勤业公司，很多人说什么是勤业公司，很多的这个英文媒体啊，它配的就是 slaughterhouse， 是屠宰场。 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加工厂， 它是对，它有屠宰的这个业务。也有一部分是加工啊，但是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它是处理很多这个鸡鸭，然后他们进行屠宰啊，然后有一些羽毛的处理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食品的这个加工啊，在这里面，因此呢，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液化氨啊，液化氨是有专家说是主要是起到一个降温的一个作用，结果呢就可能是这个液化氨发生了爆炸。我们刚才说到这事件里面从头到尾它发生到今天已经是有4天多的这个时间了，那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似乎都没有得到一些正面的 回应。一个刚才说这个事故的责任为什么就是要去抓这个董事长跟总经理，他们这个所谓的安全生产责任哈，到底是出在什么地方，事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遇难者的这个名单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长春市政府和德惠市，这个德惠市就是他发生事发地的这个政府呢，在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也看到是两种取态啊，因此让大家觉得很摸不着头脑，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情。在说这个事情之前呢，我注意到这个工厂里面的这些工人，这个工人呢就让我想到富士康，同样是有非常严格的管理的制度，富士康之前是以这个自杀出名，同样也是劳动力这个密集的行业。那每次发生大火，最后受害的往往都是这些所谓的，我们今天用一个流行的这个词汇，屌丝阶层。有的人不一定觉得这是一个好词啊，但是我想形容的就是他们是最基层的，或者说真正每天以自己的血汗在换取自己每日这个所需的这些工人，不管是矿工，还是在这些劳动力密集产业当中的制造业的工人，还是像这次这个勤业公司里面这些工人，这些人往往在发生这样灾害当中受害最直接，或者说受伤最深的，往往也是在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 其实咱们那天做了一个有话直说的话题，然后也是讨论到这个，我记得当时有听众打起电话来，他们就说其实你不光是这次吉林德惠的这场大火，这个勤业的加工工厂在我们身边很多的，尤其在广东很多的工厂它都是流水线的螺丝钉，它是根本就对员工这样一个漠视程度，它不会把你当做一个人看，他觉得他就觉得你是过来帮我挣钱的，你只要干好活就行，一般呢没有什么意外的。他说你要是注意好自己的安全，这意外这都是太小几率的事情了。然后有听众就说，往往这些灾难就是发生在没有准备的人身上。 对， 如果你平常有一些安全的演练，其实安全演练这个东西说来也虚哈，你说我们平常最频繁的就接触最多安全演练是什么，是飞机上。 对， 飞机上有很多的这个，如果出事故你要怎么戴上氧气罩啊，什么什么降落伞，但是一般人有多少会留心听，然后如果你让你现在复述我说朱明奇，那个飞机等会儿如果有故障你知道怎么做吗？你可能真的是想不起来， 我也得反应， 想不起来，所以这是个问题，就平常大家是没有这根筋的，但是这个跟坐飞机当然不一样，你说你在工厂里面，它首先消防它是有平常就准则的，是必须规定你要多长时间去演练一次，但大家都把这些视若罔闻。还有网友他们就追问，他说现在啊，你看出来问责的只是抓到企业负责人吧，公安消防他们该不该问责，就平常那些标准，有标准你有执行到位吗？执行和、 消防经常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去检查消防设备的时候是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平常那些门它的那些安全的标准是怎么样？我想你香港是嘉利大火96年的时候，当时查了很多的这个非常细节的东西，当时说那场大火呢，一个元凶是非常小的一颗火星，就焊接工人一颗火星从十几楼掉到二楼，结果那个二楼呢是堆满了那种易燃物质，比如说什么报纸啊，什么这个甚至有锯屑啊，就是工人那个 木屑， 它全部都是易燃物质。然后当时其实那些会自救的人，他在低层嘛，他非常有序的自己逃出来，逃出来时候不紧不慢的，我还可以拍个卡，你说明他的逃生时间非常充裕，在工厂里面上班他可以拍卡。但是有的人他就着急到从那个窗户上十几楼跳下来，因为实在烧到背上没有办法。后来有人发现，你如果那个防烟门呢，跟你工作那个区间那个门如果是封闭好的话，至少可以为这些逃生的人再赢得30分钟逃生的时间，可是发现那道门根本没有关住，而且他们平常那个因为平常会有黑烟在工厂里面嘛，一有黑烟呢，它的那个火灾的那个钟啊，它就会响，它就报警钟就会响。平常觉得哎呀这个钟太烦人了，吵死人，他们就把那个给封住了，你知道吗？真的是发生灾害的时候它就不响，一不响 就狼来了的故事， 就是 我刚才想说明的，你举的这个例子啊，这个坐飞机往往是安全强调最多的，但是坐飞机的人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经济实力的人，你得这个农民工 恐怕没有办法经常坐飞机。往往是在你通常是比较就是针对你比较花得起钱的人，你有这些奖，有这些这个安全的教育或者说安全的培训，在最基层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往往他得不到这样的保护。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反差。还有你刚才说这个工人他的平时的这种生存的这种状态，我想他这个消防每次来检查的时候，他不会不知道你这里是每次我一来检查你就下班，对不对？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在搞大型活动之前，通常啊，消防它是有一个规定，超过一定数量的这个人的集会，就必须场地要满足一个消防条件。那通常他会在什么时候来呢？他会在你要办活动的之前的一天。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事， 就根本没时间去反应。 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明天要开始了。那之前呢，也这个场地的那个单位呢，也没有说有这个消防会有这个要求，我们以为他搞定了。然后头一天晚上，这个消防就过来了。消防过来呢，其实大家后来很明白，其实是来收钱的。那当时那算了，这个就预算里面增加一笔，把这笔这个所谓的一个费用，我也不知道是以什么样的名目的，就交给了消防， 反正就打通了。 打通了， 其实他根本就是来讹你的，你觉得不是真心的来检查的。 你说白了，说实话，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不过你说回平常，就我们普通人，如果是去到一些公共场合，我身边就有一些香港的朋友，我觉得他们习惯非常好。比如说你去 KTV 啊，你看香港的 KTV 空间非常小的嘛，他一进 KTV， 他立刻是看逃生门在哪儿，他那些防火通道怎么走，他说我看到那些之后，我才会去真的是坐下唱歌什么的。我说这个习惯你为什么养成的好？我觉得挺少人会有这根筋。他说因为香港新闻媒体，我就印象特别深，是96年那场加利大火。他说那个真的是改变我很多的意识，他就是发现身边的人，他说离那场加利大厦是非常近的，我就看到人跟我描述，他说我就看到人是跳窗的。他说你整个的这个给我的冲击太大了，所以我是相当于是经历过在火灾边缘，我下次一定会记得，我任何时候我自己一定会紧绷着那根弦。然后我说但是一般人如果你说在内地哈，更加的你刚才说屌丝阶层，大家就是普通的员工，可能我想象的我就是过来挣钱的。然后我看到有这个幸存者，他出来就跟这个他的外婆跟家里人说，他说以后咱也谁也啥也不做了，不去工厂打工了，咱就是种地，一个月也能挣2400块钱。你说现在我进到这样一个血汗工厂，没有人真的是要保护我的生命，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对我生命好像这个安全的重视不够，咱算了，还是去种地吧。听的你就觉得有点这个心酸，但实际上就确实是用生命的代价换来你那些惊醒。 而且在很多人的眼里，恐怕他们的这个生命的价值对于很多人来说，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很多经营者在心里面他的这笔账恐怕是这样算的。你要不是发生一个120人到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个火灾，你平时对于很多我们之前看到的矿主来说，一两个人他这个甚至都已经把你的丧葬费都已经打好在他的预算里面，对于他来说这个算不了多少钱。 我也听到一些很凉薄的话哈，就是老家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小煤矿嘛，小煤窑，结果真的是有矿工在井下100多米深的这个矿井作业的时候漏水啊，或者什么瓦斯爆炸什么的， 瓦斯突出， 然后就那个人就没了。没了之后呢，他们会私了那些大的矿主或者这个小矿主，私了之后就一人给你100多万吧。然后 一百多万这已经是比较多的了，我有听说20万 正常100多万，然后正常一条命。结果就身边的人会说他在里面他打一辈子工挖一辈子煤还赚不了这么多钱的。然后你听完你还是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 这可以这么衡量的吗？ 这句话当然说出来这个道德上是不对的，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在心里他要有一本账的话，他恐怕是这么在算的。这次这个企业的吉林的这一场火是让大家注意到，如果说假设咱们不是烧死了120个人，烧死了2个人，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对不对？两个人的话，如果说他没有办法，现在已经有一个所谓的政治影响，他如果只是同样也是因为你企业相同的环境烧死了2个人，这件事情是怎么来处理？ 我觉得不在乎人是多少哈，主要是那个你每次烧完之后能不能有一个非常清楚明白的调查报告，让大家知道它的真相，而且是看到你每次大火有哪一些的漏洞，下次不要再发生了。大家很容易想起发生在美国的1911年的叫做这个 三角内衣工厂事件。当时呢， 这还是1911年，100年前了。 100年前，当时是140多个女工。 对， 女工的年龄就是10几到20岁啊， 也是门被反锁， 而且是从美国，从巴西什么地方去美国打工的那帮小孩小姑娘，结果就平白无故的140多条人命没了。美国人就非常警醒，立刻修法。当年他们好像就有调查报告出来，当年虽然没有这个电视那么发达，大家看不到画面，但是法律非常的行动迅速，立刻修改，提高他们这工厂安全的标准，而且是把这个事件写进了美国人这个高中的历史教材，然后让一代一代的孩子们是记住一个价值，说人的生命比财富更加的重要。所以你想，很多的时候是出于，为什么说输在细节，细节是源于你没有那个意识。为什么没有意识？可能你那个价值观上就有一点点扭曲， 你在潜意识潜规则里面就 你不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东西， 你在潜规则里面就没有把这些人当人看。说实话，这也是咱们有的时候啊，在国外的一些朋友经常会说外国人麻烦，比如说德国规定你超过5个人，哎，就必须这个办公室就必须要有窗子。有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呢？好，那其实你真的在着火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了。好，休息会儿，三立化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发生在6月3号的吉林德惠宝源风琴业公司的这一场造成120人死亡的大火。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吉林的这一场大火之后呢，我想有几个善后的问题是大家一直在关心的。第一个是在6月3号的当天哈，这个大火的新闻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早上发生的。那么在晚上7点钟的这个新闻联播，很多人就盯住了。120人死亡的一个事故，虽然说我们不能够以这个死亡人数来判断一个事故的严重性哈，不是说死的人越多就他这个比其他的事故更加重要，但是当时应该119人，这应该是以任何新闻的标准都应该是头条的一个新闻。那很多人就发现新闻联播当天晚上7点钟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新闻联播就是没有把它放在头条。很多人 应该是次条，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第2或者是第3条，我没有记错的话。而且他这个报道的方式也是以领导人指示应该去怎么样救灾为题。那他采取的这样一种手法，因此这就会涉及到一个伦理的一个问题，你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这样的新闻，你怎么样去在特别是在新闻联播这样有指标性意义的这样的节目。那当天的另外一个新闻当然是习近平出访美国。那当然这是一个大的新闻，但是很多人就说你到底应该是把哪一条放在前面，这也是中央电视台它这么一个特殊的地位，它本身有着很大的宣示性的作用。那我经常在想，我要是来做的话，我想我应该会把我想我有另外的方法来处理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要把它的重要性往前面提，这会涉及到一个所谓新闻的一个伦理的问题。还有一个什么伦理呢？其实大家在现在所有的新闻当中很少看到遇难者的家属的声音，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悼念自己的亲人或者是说朋友。为什么呢？一方面恐怕采访是有一定限制的，另外还有一点呢，我注意到吉林省委的有一个会议的内容哈，这个会议呢是一个吉林省委常委的扩大会议，由吉林省委书记王汝霖主持，在6月3号晚上，这应该事故发生的当天，其中会议简报当中提到这么一句话，他说认真做好此次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要做好家属安抚，每个死者家属都要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认真落实各项抚恤政策，切实帮助解决问题。后面要全力维护社会稳定，长春市和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做好安排，启动还要加强舆论引导，及时客观全面准确的发布消息，坚决防止恶意炒作。当然这个话有一些这个固定的套语在里面，但是大家注意到什么？每个家属，每个死者的家属都成立一个工作小组，120人的遇难人数， 每个人成立一个工作小组，我想这个工作小组应该不会超过不会少于两个人吧。 嗯， 这季已经有差不多这个250个人，250个人的这个维稳队伍现在已经进去了。 所以现在官方你说除了大家关心的事故原因怎么问责之外，可能很大的程度上也担心会不会出现群体性事件。 嗯， 大家对于这个真相满不满意？但前提是呢，大家的一个期待是你秉公执法的、公正透明的、公平公开的做一个调查。我刚才讲的，我说96年的那个嘉利大火哈，我今天看了一篇很长的报道，就详细梳理当年香港出了这个事之后，他是怎么调查，而且调查以后对香港整个城市有什么样的影响。你先说他的调查这个人选，一开始呢是末代总督彭定康，他选的是消防处长，他说你们立刻成立一个这个专门小组调查火灾原因，还有嘉利大厦的结构、逃生的方式是不是有问题。消防处效率也不低啊，人家呢是3个礼拜就提交了2份的调查报告。后来呢，民众不满意，他说我们希望有一个独立的法定的调查委员会，由一名法官来担任主席，你再来进行一个独立调查。好，结果呢就有一个叫做胡国兴的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他就承担这个任务。而且这个报道我觉得有点高级黑的地方在哪儿，他说当时是末代总督嘛，彭定康不久之后他就调走了，调走完了，但是这个火灾的调查一点也没有影响。胡国兴是见证彭定康的走和曾荫权的上任，他是看着 董建华 是这个应该是对董建华的上任，并且他后来还看到了这个曾荫权的这个当选，他这个是当然是历史非常悠久，这说明历史很长，他的这个调查结果， 他不因为他的上面的主观，甚至不因为香港的这个发生的一个 完全没有 主权交接而影响他对 这些，大家会担心你不独立。后来呢，这个法官是这个经过了9个月非常非常严密的调查，查出了原因，查出你可以吸取的教训。原因刚才说了嘛，是一个火星， 对， 然后他还发现很多细节，比如说防火门呢，用的这个门的这个材料都有问题。后来这份调查报告，这是香港的做法，放到了中环的立法会的图书馆收藏起来，随便哪一位香港市民任意可以去查看的。 是，你不是香港市民，你只要在香港， 你只要能进得去图书馆，你就可以查嘛，就可以查嘛，这个是非常公开向全世界人宣告火灾的真相是什么，是经得起考验和你检验的。还有他的报告里面最后他有什么样的改正呢？他就向这个消防处、劳工处、机电工程署还有这个职业安全健康局等等政府的管理部门提了非常非常具体的建议。具体到什么地方呢？他说消防的这个喷嘴，你的玻璃箱啊，应该是由易碎玻璃做成，就如果是发生火灾你好砸碎嘛，就好逃生。然后说细到大楼的入口的地方应该放一个烟灰缸，如果是有人吸烟啊什么的，我要防止那个火星，就像这次火灾一个小火星引发了这么一场大火，这么多人死亡。甚至他说你要减少这个高级的消防队长的行政工作，不要出来指示大家了，你直接去一线救人吧，因为这才是你的专业，不要在后面发号指令了，减少行政工作。你看每一项都非常非常的细碎吧。细碎完了之后呢，香港政府也做得好。好在哪儿？他对各个被点名的部门给了非常具体的回复，比如说这条建议哦，我可以采纳，这条建议花的公堂太多，我要通过立法会啊，这个咨询呢、可能耗时较长，或者觉得不是最可取的办法，他可能就驳回了。写完回复哪些我要哪些我不要的话，我还给你安排一个进度表，我什么时候我要做成这些措施，改善的措施。后来这个胡国兴法官他说我很满意，当时呢政府接纳了我在报告中的提出的部分建议，消防措施是有改善的，而且是经过这样一场大火改变整个城市的一个对于消防的一些措施之后非常明显的。他那个火灾的数量啊，68年到嘉利大厦大火之前，香港是22起5级大火，5级大火就相当于是需要这个出动仅次于这个军队的最高的灾情警报了。但是这个火灾我修订了很多的措施和法律之后，只发生过1起。到10年，这个报道是10年， 所以说明这个是有效的。 对啊， 这个经验是学到了， 这是非常实在的。所以你现在 长了一只， 你在很期待的是吉林这个大火结束之后，你下一场是在20年之后，还是说2天之后你就有大场火灾，东北大火吗？4天3场，这怎么解释？ 我 刚才提到这个遇难家属为什么现在感觉是悄无声息的， 嗯， 跟这个香港的这个事件有一个什么对照呢？你看这个胡姓的大法官，他是在家属的要求之下他出来主持这个独立的调查工作，对不对？ 嗯， 所以说你是要有一个政府跟这个遇难者家属有一个对话，嗯，甚 至是家属 做出回应的一个机制。 最后这个法官出来不是因为家属的这个意见啊，最后是什么呢？是当时隶属于布政司署的这个保安科政府部的门呢，他们以公文的形式谨慎的建议说，我希望行政局可以委任一个法定的调查委员会，由一名法官独立调查。其实你可能是由于这个民众的一些舆论的压力，但是舆论压力最后迫使到是由政府部门， 嗯， 平行的， 就是你必须得 听得到，不是倒逼的，对， 你得是主动的去让他说， 对， 然后你再有一个回应。 嗯， 现在问题是有没有这个遇难者的家属有没有愤怒的权利？ 嗯， 我想任何一个正常人，有任何理智和情感的人，你碰到这样的事，你都会愤怒，都会悲伤。 嗯， 但是我们现在采取的一种维稳的方法，是你愤怒的情绪，正常的愤怒的情绪，你都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你以一种，哎，我要维护社会稳定啊，听上去非常的正确，但是我觉得这种是不是合理的一种做法？你让一个人他该哭的时候，你不让他哭。这个就会产生其他的问题。因此今天的家属，我们在香港出现这样的这个重大的这个伤亡事故之后，通常在第二天会出现一个什么事情呢？家属会到现场去录祭， 嗯， 对不对？去烧香啊，或者说撒纸钱，这肯定每个地方文化不一样，我不知道东北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文化。但是在东北这次呢，不光是没有录祭，或者说没有香港这样的做法，我们完全看不到家属有这种公开的祭奠的这个进行，甚至有这个现场的这个消息是说呢，有五名以上的这个家属，如果说聚集呢，警察就会把你驱散。 嗯， 这个完全我觉得是违反人性的一个做法。 所以你会看到民众对于这个官方，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给这个死者有一个好好的所谓祭奠，你没有一个丧仪的话，你在这个形式上你根本是说不通的。 嗯。 对吧？你现在以一个道理说，哎呀，怕聚在一起就有群体性事件，但是正常人都会有情绪，你这个情绪从这里出不去，一定会从别的地方出来。 嗯，所以有的时候你在那些看似媒体的语态上啊，媒体的这个舆论的报道的层面上，你给他一控制，大家反而就更加的猜测中间的水是不是非常深， 嗯， 中间的事儿是不是太多的猫腻或者太多复杂，就更加容易引起大家想象的空间。 就像这次这个新闻发布会， 明明白白的出来告诉大家真相是什么。当然 我觉得很多政府对于这个新闻发布会这五个字理解都是有问题的。 嗯，我觉得现在就大家通通不要情绪上的。你看我刚才讲那个例子，胡国兴是花了9个月的时间才出来一份这么详细的报告。我们现在也不太期望，如果你说3天之内你告诉我这个火灾是什么原因起的，我还是会有点怀疑的。 嗯， 我说你怎么可能这么快的时间你就查得出来？这个也是从正常的这个调查和研究的角度上来说，可能也不太现实。所以目前来说，大家都要有一份耐心看他的调查的结果， 嗯， 耐心对待群众，对待这个受害者的遇难者的家属，大家有什么样的情绪，然后也要耐心听官方目前在做什么。我想可能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是应该是这个是最充分的， 听其言恐怕还是次要的，查其行， 嗯， 好，这还是更加重要的一个方面。 好，那今天还是一个大日子，6月7号，中国高考启动日啊！今年听说这个全国参与高考的总人数呢是900多万人。那么在北京、上海呢，今天也是很不凑巧，下起雨来了。当然，下起雨本身呢，可能只是出行上大家会有一些不方便，但是在安检上、防舞弊措施上，可能有些女生们觉得不太方便，比如说穿的这个内衣。今年的这个说史上最严的这个安检的措施，如果是你的内衣带有这个金属扣啊，你得换下来，必须穿背心，这是吉林出来这么一个标准。然后男生你不许穿这个什么拖鞋呀，什么皮带呀，反正有金属的通通不能带。很多的考生就说了，我本来已经复习功课就已经够烦的了，你还搞这么多的措施，我还要因应你这个措施去调整我的穿着打扮，这个觉得又是压力。但是另外一些人又觉得呢，为了保障公平，再严格的措施都是值得的。那么我想问问今天的听众朋友们，你觉得今年史上最严格的高考的安检措施，你支持这样的做法吗？另外一点，现在有人说高考作弊啊，这些说到很严格的措施都是为了防舞弊嘛，舞弊之后应不应该算作一种犯罪， 你又是怎么看的？如果你在香港，可以拨打187-2346。 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手机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好，我们电话已经开通，欢迎打进来发表你的看法。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古代啊，这个科举考试作弊的话是可以上头的。这个不知道今天应该没有办法再试用了。好，休息一会儿，我们来接电话。 GPS， 周一至周五每晚十点整。 Benson、 Vinny、 Benfan.com。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的话题非常的劲爆啊，因为是跟这个女生的文胸有关。不过呢，说的不是这个维多利亚的秘密哈，而是说的在这个今年内地的吉林省呢，是出了一个历史上最严格的高考安检。就是比如说樊素，如果你今年去参加高考的话呢，你就千万不能带文胸了。 哦，我要穿背心是吧？ 对，因为这个文胸后面那个金属扣啊，对吧？然后男生呢，千万就不能带这个有金属扣的皮带了，因为呢，如果你这个在经过那个安检的时候就嘟嘟嘟嘟响，然后你就不能参加今年的考试。 几根绳子。 哎呦，这个事儿一出，大家好多人说哇，这么严格，让这个学生越来越紧张了呀。但是也有人说，哎，这么严格就是为了大家可以很公平的参加这个考试，哪怕严格一点，我们都要保证这个公平。你知道现在这个中国，我们中国人啊，不管是再穷，我们都要公平，这个不患寡而患不均嘛，是我们历来的传统。那今天呢，就要请大家来说一说，说，哎，你看到这么严格的一个高考的一个情况，哎，再说一个还有更严格的哈，就如果今天你舞弊的话呢，在吉林省你属于这个违法犯罪来类型了。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会请大家来发表一下言论了。那我们已经有听众在我们的线上了，第一位呢是我们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你好。 黄先生，你怎么来看哈这么严格的高考的一个安检和制度，您同意吗？ 我同意。我表示一个观点啊，选人才呢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政策，必然。过去皇帝吧还监考的，现在作弊吧，我认为是应该倒退几百年呢，是中国舞弊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我就是这么看的问题。 所以您觉得同意？ 至于说那个什么身上做的，那都是应该的，按照国家规定从严执行是对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高考， 为什么呢？ 现在已经耽误了一代人了，文化大革命耽误一代，这高考作弊吧又耽误十几年了，我认为都是罪过呀。年轻人现在一看不公平，都不爱学习了，这对国家影响还是很糟糕，是吧？ 好， 因为必须得严。你看皇帝还监考呢，现在你说作弊了，因为真正是国家政府的严重失职。这就是我的观点，好吧？ 好，谢 谢 黄先生。 辽宁的东北的大哥，这位觉得是要保证公平，再严一点也可以接受。 好，下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哎，你好， 您来自哪里？ 啊，深圳。 深圳陈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事儿？ 我觉得这个高考本身啊，这个是在大陆应该是经历过高考的人的是非常有印象的一件事情，也是中国最高级别的一个就是考试了。我认为对这个高考本身做这个安保啊，或者是这个防范这个去作弊这个事情，我觉得做的再严都不过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强调整个高考的严肃性和这个公平性。因为现在国内的这种作弊手段实在是太就是防不胜防，而且做的是非常的，就把这个科技领域的这个技术充分利用到了作弊这个事情上面来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安保这边做，比如说对这个就是女生不能带这个就是任何金属的东西进到考场里边，我这包括不能带自己的文具进考场，这些都是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小的事情，就主要的是说要防范，从根儿上来反。就是防范这个作弊的一种可能性。 那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说，哎，这个靠这个恶法，这个严厉的法律是能根本解决问题吗？然后没有没想过从这个思想道德教育上来做呢？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么说起来呢，可能是有一点就是在 像政治道德教育方面，整个的这个一种失败吧。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我们太多的是强调用这种道德，用这种从小的这个人身心教育来约束我们的学生的这个行为，包括家长的行为。但是我觉得事实上总是会有不完美的地方，也总会有这个大量的案例发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当靠自觉做不到的时候，就只能靠严厉的法律来约束，来起到一种震慑的作用。 嗯， 防范就是告诉大家你不能干这个事情，这是一条红线。 好的， 否则该怎么样。 好，谢谢陈先生，说的非常在理哈，再见。 支持严厉的高考安检已经两票了，看看第三位听众有没有不一样的看法。 张先生来自哪里？ 我是来自于香港啊。 嗯，您怎么来看啊？ 我看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赞成的，非常赞成的。因为你这个高考一个作弊啊，或者是女孩子说文学化这些东西，都不是学生干的事儿。所以呢，这个政府应当加强这种管理，甚至作弊的话是本身就是不应当的。而且我认为他的监督人啊，就是家里面这个家长都要有这个责任啊。从自古以来对一个作弊的非常惩罚的很严的。我觉得有一些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和现在这教育环境的话呢，必须严厉要打击，不应当要助长这个歪风邪气。所以我是赞成的。 好 啊， 所以您这家长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吧？ 对，我非常赞成，而且我多讲两句，就是说你们节目我非常，我可以讲说我天天听，甚至开车也在听， 谢谢， 你们办得非常好。另外我想，昨天那个题目呀，那个。关于这个就是 张先生，关于我们时间的问题哈，就是昨天题目的话呢， 时间有限哈，你可以更多的意见呢，可以留在线上跟我们这个编辑再讨论， 或者 也欢迎您 这个下周再给我们打电话， 对，下个礼拜再打电话来 表达您的观点。最后一位是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来自哪里？ 上海。 嗯，您说。 我觉得这个一些那个比较严格的一些规定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现在技术作弊的技术还是越来越发达了嘛，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严刑峻法的。对， 那如果说这个就是这个犯罪也是列到一个其中作弊的一个惩罚的话，你觉得会不会太重了呢？ 我觉得稍微有点重了吧，因为这个只不过是考试而已嘛，对吧？ 那会不会，那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律，没有惩罚的话，那大家会不会说哎还是继续去作弊呢？ 我觉得这个只不过是一次考试，但你要遵守考场的纪律。那你考场规定你不能做什么，那你就不能做什么。那你如果觉得考场规定太严格的话，你可以不考试，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嘛，是吧？ 所以你是支持的还是不支持呢？ 我是比较，我觉得还是支持，考场纪律比较严格，然后规定比较严格，对，我是支持的。 好，谢谢杨先生，再见。 上梁先生啊，今天果然是全票通过，大家都认为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再严都没有问题。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如果说现在严格的措施并没有影响到大家正常的生活或者大家正常的考试发挥，我想都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今天我看新闻有人说，因为这个学生啊，这个进场呢就很紧张了，然后再碰上这么一些类似非常恐怖的安检的话呢，就会给学生造成更大的这个紧张的情绪。 心理压力。 对，的确说我们有时候这个东西呢，哎，一定要做到刚刚好，不能太过，但是我们又能起到一个警示和这个防范的作用。那樊素啊，最后我们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嘛，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我们也都经历过高考，是非 常 的 紧张 的。在这儿呢，我们的这个 Uradio 还包括我跟樊素两人，也希望今天所有参加高考的这个考生能够发挥好出自己的一个水平，一个平常心来应对吧。 超水平发挥。 好，今天节目到这儿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我们再会。